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 今天我们来看看2020年全球六件科技大事的回顾。马斯克公司的 SpaceX 今年5月发射载人太空飞船龙，8月返回，期间带着两名 NASA 的宇航员到国际空间站往返一趟。这次旅行标志着 SpaceX 具备了定期载人太空飞行能力，开启太空旅行商业化的新篇章，这对人类太空旅行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斯克2002年创办 SpaceX，用猎鹰9号与重型猎鹰火箭提供商业与政府官方的航天发射服务。它是第一家将推进器火箭带返地球变成常规操作的私人企业，这样火箭可以重复使用而不是直接抛弃。而他们公司还在研发建造更大的载人星际飞船星舰。日本隼鸟2小行星探测器的回收舱携带小行星龙宫地表与地下岩石样本，于12月6日在澳洲南部着陆。隼鸟2号在地球轨道与回收舱分离后继续小行星探测之旅，预计2031年左右抵达编号为1998KY26 的小行星进行不采样探测。采集小行星样本与火星探索一样，是人类了解宇宙的努力之一。外星文明到底有没有，人类对这个问题的热情始终不减。隼鸟2号2014年升空，2018年抵达距地球3亿公里、直径1公里的类地小行星龙宫附近。另外，美国2016年发射的奥西里斯 REX 探测器于今年10月在小行星贝努上取样，预计2023年将样本送回地球。今年的新冠疫情一波接一波，同时刺激了科学研发活动。新冠疫苗以破纪录的速度问世，全世界成千上万科学家放下手中的课题，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围绕新冠肺炎病毒展开研究，加深了人类对这个病毒的了解，开发了更精准的监测方式，并以创纪录的速度研制出可以大规模接种的疫苗。辉瑞领先获得英美欧与多国官方认证批准，在英国率先启动大规模接种，莫德纳随后获 FDA 认证批准，牛津艾斯利康疫苗在2020年倒数第二天在英国获准量产接种。辉瑞与莫德纳是核糖核酸疫苗 mRNA， 使用 RNA 疫苗原理抽取病毒内部分核糖核酸编码蛋白制成疫苗。牛津艾斯利康研发的是腺病毒载体疫苗，成本当然很高，除了经济成本还有科研成本，包括各个领域其他课题的进展为新冠让路暂停。但新冠疫苗的问世无疑为战胜猖獗一年多的新冠疫情带来了曙光。新冠疫情笼罩之下，数码科技的应用各显神通，各地防疫禁足封锁催生新趋势与赢家，最强的趋势当属远程办公、上课、开会、音乐会、戏剧还有亲友聚会等等。远程会议通讯软件Zoom赶上的风口迅速爆红，全球使用量第一季度猛增20倍，疫情期间最高单日使用人数一度突破2亿人次，公司股价上涨3倍。这款软件由移民美国的华裔软件工程师袁征2011年创办，因简单易用，市场占有率逐渐超越对手 Skype 与 Microsoft Teams。 不过也有人认为，新冠疫情既成就了 Zoom， 也为它带来了更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市场急剧扩大，势必招致微软、思科等大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源抢占市场。谷歌旗下 DeepMind 开发的人工智能 AlphaFold 破解了蛋白质折叠难题，攻克生物学50年的挑战。 DeepMind 于10月3日在官方博客宣布， AlphaFold 的最新版本在通过氨基酸序列精确预测蛋白质折叠结构方面，已经获得权威蛋白质结构预测评估机构的认可。几乎所有疾病，包括癌症、痴呆症，都与蛋白质的功能有关。蛋白质的功能由它的 3D 结构决定。根据蛋白质的 1D 氨基酸序列，可计算并预测蛋白质的 3D 结构。但是因为这个结构形成前会有数以亿计的折叠方式，预测就成为生物学重大难题之一。破解这个难题，为多种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打开了新的大门。这也是 DeepMind 的人工智能围棋手 AlphaGo 战胜人类围棋冠军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2020年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奖得主的共同点之一是，他们的贡献为各自的专业领域带来历史性的突破。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两位在基因剪刀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的两位科学家，法国的艾玛纽艾勒·沙尔庞杰与美国的珍妮弗·道德纳。他们2011年开始合作研发基因技术中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就是 Cas9 基因编辑技术。就像一把剪刀可以用来极其精确地改变 动物、植物与微生物的 DNA， 这把剪刀可以改写生命密码。生命科学因为这项技术得以改朝换代，而现实生活中的医学难题，比如遗传疾病与癌症的治疗，也因为这项技术而成为可能。2020年诺贝尔物理奖分别是英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德国科学家赖因哈德·根策尔、美国科学家安德烈亚·盖茨，他们研究宇宙间最奇妙的存在就是黑洞。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绝对黑暗空间即黑洞的存在。彭罗斯在爱因斯坦去世十年后的1965年用数学方法证明黑洞的形成，并详细描述了黑洞中心存在的起点。100年前，美国天文学家沙普利确定银河系中心的方向，根策尔与盖茨的团队分别追踪观测这一区域一批最亮的恒星的运动轨迹，并绘制出一颗恒星完整运行轨道，据此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银河系中心存在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2019年4月10日，由全球八台射电望远镜组合而成的事件世界望远镜项目拍摄到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而银河系中央的黑洞显露真容估计也指日可待。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分别是美国科学家哈维·阿尔特、查尔斯·赖斯与英国科学家迈克尔·霍顿。血源性肝炎是诱发肝硬化与肝癌的疾患，而丙型肝炎病毒被鉴别锁定，是人类与血源性肝炎抗争道路上的里程碑。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